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枪本身完好无损，也许没用过几次，起码还有九成新。不过林叔发现在扳机粘着一些黑色的粉末，他用指甲略略一抠，抠下几许放在鼻子下闻了闻，微微色变， 竟然是工斑土。 林叔望向月令堂，后者点点头。他们之前搜查杜玉宁房间的时候，无意间在他的床底下发现了烟土碎屑，也正是这种工斑土。 太多的巧合就成了必然，我是不是可以认为今晚这两个袭击我们的人很可能也是引诱杜玉宁抽大烟的人？ 杜玉宁曾经对大烟深恶痛绝，因为他的祖父和父亲就是沉溺烟瘾的人，祖父还因此惨死，本人也是上过学堂的新女性，一般情况下绝对不会去碰这些东西。 婚后袁冰也许一开始也迷恋过她的美貌，但好景不长，全上海的人都知道袁冰袁大少最喜欢带舞女出去玩，外面还养着几个如夫人，即使杜玉宁穿金戴银不愁吃穿，内心也绝对不是快乐的，他越沉迷那些荣华富贵，内心就越空虚，在洪晓光的引诱下开始抽大烟就能理解了。 至今我们还不知道洪晓光那伙人究竟图谋袁家什么，但他若能彻底控制杜玉宁，也就不难实现他们的目的。 他们为什么不从袁冰下手？此人性格软弱，贪图美色，不是更好攻陷吗？而且他作为袁家的主人，他知道的杜玉宁也许知道，他不知道的杜玉宁也一定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尝试过？ 话音刚落，两人都是一怔，四目相对，似乎想到了什么关键之处。这时敲门声响起，两人只好暂时中断交谈，月定堂将子弹和枪都收起来。 请进。 推门而入的是月春晓，他挎着包，手上提着个篮子，后面还跟了一名男佣，双手都提了餐盒。 哎呀，你们没事吧？我给你们带了吃的过来。 他放下水果篮子，目光从月定堂身上扫过，确定了月定堂浑身除了外伤别无大碍，最终将视线停在林叔那里。 你就是林叔吧？还记得我吗？ 春小姐，怎么不记得呀？从前我和杜玉宁去月家做过客的，你还亲自下厨给我们做了小点心，那时候我还跟月定堂夸你呢。 林叔头上和脖子上都裹着纱布，身上套着病号服，偏还笑得一脸温软，像只人畜无害的小动物，格外惹人怜惜。月春晓原就喜欢他，眼下见了真人，发现比记忆里的还要好看，当即被他笑得心都塌了一脚，怜爱之情瞬间爆发。 哎呦，你怎么伤成这样了？这医生怎么说呀？我看这医院也不咋地，要不然我找人给你们换一件吧。 他上前查看林叔伤势，越看越是心疼。 哎呀，好端端的还把脑袋给弄伤了，这以后留下伤疤可如何是好？你现在头晕不晕呀？能不能动呀？ 没事儿，春小姐，我就是脑后边挨了一下，额头没伤着。 那就更不得了了，脑袋的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跟断手断脚不一样啊。姐给你们带了吃的喝的过来，有中餐也有西餐，不过呢，路上过来耗了些时间，这味道呀可能跟刚出炉的有些差别，你都打开看看自己喜欢吃什么。 月定堂看着两个人有说有笑的模样一脸无语，不知道的还当他俩才是亲姐弟，而自己是路边捡来的。 两位是不是忘了还有我这么个活人在场？ 你又没什么大碍，不就是手臂受了点伤吗？养养就好了呀。林叔伤到的可是脑袋，得好好补补，不然以后出毛病怎么办？哎，我还不知道你们到底是怎么受的伤啊，怎么就都住院了？ 去家里报信的人也说得不清不楚的。哎呀，我还以为你们出车祸了。 老岳手臂是枪伤，不过幸好没命中，只是擦伤。 岳春晓脸色一变，先是仔仔细细打量了岳定堂一眼，确认他的确无妨之后，又转向林叔，倒抽一口凉气。 那你也是枪伤啊？ 当时岳定堂在外面被枪手困住，我冲出来救他，挨了一记闷棍，没什么大碍。 岳定堂觉得林叔这话的因果关系颠倒了，但对方的确也是救了自己一命，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当时要不是林叔那一脚，现在他估计要躺在太平间面对三姐的眼泪了。岳春晓一听这话，果然大惊失色。 怎么又有枪手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呀，你们到底是惹上什么人了？要不然我给大哥二哥拍个电报，让他们赶紧回来啊。 我们自己能解决，没必要让大哥二哥他们担心。 岳春晓对上他的眼神，沉默片刻，再望向林叔时又是一脸心疼。 好孩子，你是定堂的救命恩人，从今以后啊，也是我们岳家的救命恩人。从前啊，我就把你当弟弟来看待的，以后你也别跟我见外，有什么事只管说。来，快来看看姐姐给你们带来什么吃的。 他让同来的佣仆将食盒一个个打开，粉蒸肉和糖醋鱼的香气率先窜出来，占领了整个房间。人参鸡汤则慢慢悠悠，有条不紊地跟在后面。林叔虽然刚喝完林瑶送来的鸡汤，也不妨碍他看见糖醋鱼时食指大动。岳春晓一见都笑了，忙把筷子拿出来往他那儿一塞。 这糖醋鱼啊，最好吃的时候就是刚出炉那会儿，皮酥肉嫩，酸甜入味，放久了呀，酥皮变软，这糖醋汁也会粘稠，就没那个味道了。来，快尝尝。 嗯，好吃，春小姐果然好手艺。 岳定堂子偏好那道猪蹄，炖得软烂，骨头全剔掉了，酱油调出来的酱汁裹着猪皮，映出晶莹的光泽。肉不是单纯的肥肉，肥瘦相间又入口即化，才能称作是真正的蹄肉。就着这一道炖猪蹄，岳定堂就能吃完一碗米饭。 我把橘子买回来了，跑了好几条街才碰到卖橘子的。 两人刚开吃没多久，林瑶就回来了，手里还提着一袋橘子。岳春晓正好回头，双方打了个照面，林瑶的笑容就僵在脸色。岳定堂是听过自家三姐在家里那些吐槽的，还怕她出口就是奚落，正想打个圆场，岳春晓已然开口。 哎呀，你来看林叔了。 啊。哟，糖醋鱼啊，好吃吗？ 姐，你终于回来了，我等你的橘子等的脖子都长了。 你都在吃鱼了，还能吃橘子啊？刚撞了脑袋，就想把肚子也吃坏了。 哪能呢，就爱吃你买的橘子。 橘子我带回去了，你呀，多喝点白开水吧。啊， 你冲孩子发什么火呢？他都伤成这样了，不得多吃点好的补补呀？大冬天的吃什么橘子呀，这冷冰冰的让人怎么吃得下，还不如买橘子罐头呢。你自己买不起，总不能让林叔跟着你受苦吧。 这是我弟弟，又不是你弟弟，关你什么事？ 姐，春小姐，橘子是我让买的，是我的错，你别动气，别动气啊。 你瞧瞧孩子多懂事儿，他不是我弟弟，可我把他当弟弟，我心疼他。你成天除了骂他教训他，你还会做什么呀？ 哎呦，那也比你好，打从上学的时候就爱花枝招展的，跟个布谷鸟似的，成天这里叽叽那里喳喳，别以为我不知道，背后说我坏话的总有你一份儿。 我说你坏话，你自己不去打听打听啊？这上学的时候女同学里谁瞧你顺眼了，还用得着我背后说啊？你自己每天一套衣服比花蝴蝶还要花啊，还好意思说我花枝招展？ 你什么眼神啊？ 岳定堂扶额，饶他舌灿莲花，在讲台上从不词穷，此时此刻也插不进嘴。 他总算领会到什么叫女人的战争不宜旁人在场。 也不怕辣到别人眼。 他忍不住扭头去看林叔，后者已经躺在床上，被子蒙得老高，一副我正安眠，请勿打扰的模样。岳定堂急中生智，奔去林叔床边。 哎，你说谁是许愿树啊？ 林叔， 你 怎么了？ 你 醒醒啊！ 两个女人立马住嘴，循声望来，面露紧张。 小弟，你没事吧？啊，快快去喊医生！ 医生很快赶过来，后面还跟着护士。 你感觉自己哪里不舒服？ 哎呦，我不知道，我就是头阵阵发晕，坐都坐不住，我这只能躺着。 在无人注意的角度，岳定堂为林叔的演技竖了个拇指。林叔觉得自己太难了，请神容易送神难。好不容易把医生护士打发走，两位姐姐都安静下来，林叔已经身心俱疲。林瑶看着林叔憔悴的神情，嘴上不说，心里却有些懊悔。他把橘子放下，叮嘱林叔好好休息，率先退出战局。林瑶一走，岳春晓也觉得没意思，同样很快离开。林叔松一口气，看着食盒里已经冷掉的糖醋鱼，面露遗憾。 唉，真不让人省心呐。 岳定堂的米饭也没能吃完，因为猪蹄冷了，味道也就全变了。他起身拿起大衣和围巾穿上，摸了摸受伤的胳膊，随手从果篮里拿了个苹果咬了一口。 我去捕房找袁兵问话，晚点再回来，你先好好休息吧。对了，春节快乐。 林叔苦笑，这个大年初一过得还真是跌宕起伏，他还是头一回在医院里过春节。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